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为了复活小五，到了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这是充满着唐三无限情感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就是落日森林，曾经独孤博的修炼之地，也是唐三父母现在的隐居之所。冰火两仪眼周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不需要担心被魂兽打扰。这里又有唐三的父母，选择在这里为小五复活无疑是最好的。很快，唐三已经来到了那座熟悉的山，看上去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一路行来，唐三开启了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技能，没有遭遇任何魂兽的阻截，顺利地来到了山脚下。他凭借着母亲的魂骨赋予技能飞了起来，眨眼间已经来到了山顶。从山顶向下俯视，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冰火两仪眼周围各种植物已是密布盆地，虽然还不能和当初唐三洗劫这里之前相比，但也是布满了大量的上等药材，成为天地至宝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唐三直直看向冰火两仪眼交汇处的岸边，只是一眼他就找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巨大的蓝银黄整整占据了数十平方米，每一根草叶都宽达两尺，清晰的金色纹路在阳光的照耀下烁烁放光。虽然冰火两仪眼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可从视觉上看去，那无比巨大的蓝银黄才是这片山谷的中心。就在唐三望向他的同时，蓝银黄的草叶也同时动了起来，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似的迎风竖起。蓝银黄旁边高大而苍老的身影腾身而起，尽管他只有一臂一腿，但当他起身时所带起的威灵之势却依旧令人窒息。 什么人？ 两道冰冷的目光直接朝唐三所在的位置望去。飞行了两天，唐三心中一直积蓄着一股沉郁之气，终于再见父母，他再也忍不住内心之中的激动，仰天长啸之中从空中直扑而下，似乎要借助这笑声将大明二明死时带来的抑郁全部抒发出来。听到这声长啸，唐昊的脸色顿时变了，那悠远的宛如九天龙吟般的笑声所需要的底蕴实在太可怕，哪怕是在他鼎盛时期也不过如此。但是他难看的脸色很快就再次发生变化，转化为了错愕，再转化为狂喜，而在他身边的巨大蓝银黄却早已迎风舞动起来，兴奋地飘荡着。 小三啊，是小三 啊，小三，真的是小三回来了。 唐三母亲阿银的声音从蓝银黄中央的位置飘荡而出，蓝金色的光芒从每一片草叶上绽放出来，在空中凝聚成一个淡淡的虚影，看上去三十许，绝丽无双，痴痴地望着那从天而降的身影。他的声音是哽咽的，只是这能量体无法流泪而已。唐昊和唐三也已经彼此看清了样子，近五年的时间不见，唐三却惊讶地发现父亲不但没有变得更加苍老，反而年轻了许多。原本散乱花白的头发已经梳理得十分整齐，而且绝大多数都重新变成了黑色，脸上的皱纹也少了许多，灼黄的双眼也变得炯炯有神。虽然在激动之中，但举手投足间依旧显现出沉凝的气度。唐三在距离唐昊和阿银还有五米的地方就已经落了下来，从空中飞落，他直接双膝着地，满脸泪水地拜倒在父母面前。对父母的思念只能隐藏于心底，此时终于再见父母，他又怎能不激动呢？再加上大明和二明的死对他情绪上的影响，此时就像是泄气似的失声痛哭。唐昊同样激动地快速跳动几步，来到唐三身前。 爸，妈， 好，好孩子，回来就好。 你这一去就是五年，你知道我们有多么想你吗？ 不哭啊，孩子，不哭。 虚影状的阿银做出环抱的动作，但他那虚幻的身体却不能离开蓝银皇中央的位置，只能催动着那一根根宽大的草叶围绕上唐三的身体，紧紧地包覆着他，带给他灵魂上的温暖。泪眼朦胧地抬起头，这还是唐三第一次看到母亲的真容，尽管那只是虚影，可他却看得那么仔细。在上一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曾经幻想过不知道多少次母亲的样貌，到了这个世界，母亲依旧是从未见过。此时他终于见到了母亲的样子，唐三激动得无以复加，泪水不受控制地沾湿了蓝银皇的片片草叶。阿银的草叶环抱着唐三，让他站了起来，只是却不敢触碰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一片细小些的草叶轻轻抹掉唐三脸上的泪水。 孩儿不孝。 孩子，你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我们一家人团聚了，不论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 一边说着，阿银松开了草叶，唐三立刻张开双臂，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唐昊独臂轻拍着唐三的后背，同样也是老泪纵横。能和妻子在一起过上平静的日子，一直都是唐昊最希望的事。但当初唐三离开之后，唐昊才发现，原来在自己心中还有一个人的地位与妻子是一样的，那就是儿子唐三。从小到大，他可以说没怎么照顾过唐三，反而是从小就很懂事的唐三一直在照顾他。平静下来，与妻子在一起后，唐昊经常会想起唐三小时候的样子，心中除了愧疚之外，还有浓浓的父爱。夫妻虽然团聚了，可父子却分离。自废两支之后，唐昊虽然自问不欠昊天宗什么，可是他也失去了原本霸绝天下的实力，无法再去保护自己的儿子。阿银对唐三的思念甚至比唐昊更多。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是最无私的，也是最伟大的。终于见到了比以前更加英挺的儿子，不论是唐昊还是阿银都陷入了兴奋的激动之中。一家三口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整整半个时辰再没说一句话，但他们的心却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唐三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插在一边，看向父母。 爸妈，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等我做完这件事再和你们叙说离别之情。 你还要去做什么？ 爸，我不会离开，就在这里就可以了。我要复活小五。 小三，你…… 唐昊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唐三去海神岛之前，他就已经听唐三说过了复活小五的机会。尽管之前唐三那声长啸已经告诉了他一些，可他还是很难相信。要知道，当年他就已经是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了，而此时的儿子却比自己那时还要小上十几岁。唐三伸出自己的右手，蓝光一闪，顷刻间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蓝蒙蒙的光彩。母亲阿银的蓝银皇顿时得到了响应，同样的血脉在瞬间产生出强烈的共鸣，同样的蓝金色光彩从这对母子身上扩散而出。唐三释放出的光芒却要强烈得多，刺激着山谷周围的蓝银草都剧烈地生长起来，就连阿银的本体也在这庞大蓝银皇气息的刺激下剧烈的律动，草叶上每一根金色纹路绽放的光芒都变得格外强烈，草叶本身也变得如同蓝水晶一般。在唐昊和阿银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只见唐三身上接连攀起九个魂环。当唐昊看到他身上九个魂环中最后的五个竟然全部都是红色的时候，整个人完全呆滞了。而曾经作为十万年魂兽的阿银，对于那些猎杀已经拥有了高等智慧十万年魂兽的魂师可谓是深恶痛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十万年魂环。 小三，你的魂环 这是…… 妈，您别误会，我的这些十万年魂环中，除了一个是猎杀了海洋中一只邪恶的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鲸王以外，其他的都不是通过猎杀魂兽得来。 小三，你真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你已经想好了要复活小五吗？也做好了准备？ 爸，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别说复活小五不会带给我太大的损失，哪怕是损失我全部的能力，我也会毫不犹豫。就像您和妈妈的爱一样，我也同样爱小五，至死不渝。 唉，真不愧是我的儿子，连痴情都和你老子一样。 你这是在自夸吗？小三，你有把握吗？ 嗯，万事俱备。我带小五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有最大的把握。爸妈，你们放心，我绝不会让小五继续受苦。 唐三简单地将自己的几个魂环来历说了一遍，唐昊也不禁流露出一丝羡慕。得知唐三做好了复活小五的准备，阿莹和唐昊对视一眼，从他们的内心当然不希望儿子冒险，但他们也知道复活小五唐三势在必得。同样经历过无数痛苦的他们，当然也能够理解唐三此时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拖儿子的后腿，只有鼓励他，祈祷复活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 事关重大，不要操之过急，你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通过修炼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这里有我和你妈妈为你护法，身外之事你一律不用担心。 好，谢谢爸。 看着父亲眼中的鼓励和支持，唐三用力地点了下头，再次用力抱了一下父亲，这才盘膝坐在地上，开始运行自己的玄天功。玄天功内力在唐三突破到九环的时候也终于大成，达到了第九重境界。在前一世的唐门，哪怕是最强的长老也未曾修炼到如此程度。此时唐三体内的内力已经形成了道家所谓的真刚神力，运行之间武魂收回，一层淡淡的白色雾气缓缓从唐三每一个毛孔中冒出，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一会儿的功夫就只能看到白雾，却看不到唐三本来的身形了。唐昊和阿银都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唐昊当年也是一步步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但像唐三这样的情况他却是第一次看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